高楼让人着迷的心里，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走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纯粹没关系，失落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开心，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每个空气都对生命，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都能让人着迷的心里，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醉没关系，失落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在一起， 有时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永不隔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嘿，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到底为何总填不满又逃不够，很快就放弃运用，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这路上尽管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

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不能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为了爱，宁愿不醒来，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生。梦里的余温，跟我抵挡了时间寒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明亮的沙发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7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环保部近日通报，4月7日开始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截至到7月6日，共检查30000余家企业，64%存在环境问题。世界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路段近日同时通车，标志着北京至新疆实现了全程高速。2017年中央机关公开遴选，省调公务员的笔试成绩目前公布，56个中央机关将选拔360名公务员，多数单位面试时间定在本月25日至28日。老龄办等5部委发布有关意见，明确积极的少数超大城市，除极少数的超大城市之外，8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自愿随子女移迁户口。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离开吧， 时的手段各有千 方，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婉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会说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陌生，努力来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孤独的声音叹息着谁又合上眼睛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安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昨天还未免也太多情，没几个甜蜜，相信不能就让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今夜你想要陌生人，梦里来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怎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海哭的声音想起这所有最伤的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安心，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昨天还未免也太多情，别提到甜蜜，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在当年，妈妈的出现在郑州山呀，早前我要是新革命，让你可以上天，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大飞灯，彩旗，美丽极限，害怕我没有充电，追求完美的境界，也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画面跑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无所谓，管他缺不缺陷，让故事再高一点，不计在新鲜，再简单也能比再浅，要我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画面跑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 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再带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画面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 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一次一次对我说，让我永远爱你，永不离开你，山盟海誓已忘记，天涯海角何必寻觅，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一次一次对我说，让我永远爱你，永不离开你，山盟海誓已忘记，天涯海角何必寻觅，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oh,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是否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

不得这样放弃，不停装在你的心里，可有忘记你？那是因为爱的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流离。 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为爱狼住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期许，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农历6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